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AM774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登录到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 www.am774.com 来在线收听以及点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托福考试的一些复习方法和备考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托福考试。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哈，吴老师你好。 各位听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高格未来的市场总监，我叫吴琼。 还有一位是 Frank 老师，欢迎您。 哎，你好啊，各位听众好，那我是高格未来的产品经理，我叫 Frank。 欢迎两位嘉宾啊！关于这个专门的英文写作的这个练习和评估系统， 好，这个产品呢 ，Criterion 啊，这个我们一般就说一下叫 Criterion。那么这是一个写作练习和评估系统。那么实际上这款产品呢，可能比较适合于运用在平时的这个写作教学当中，当然学生也可以进行就是自学，但是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平时的写作教学当中，就是教师。比如说您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老师，还有这个学生本人呢，来共同使用，这个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写作呢，是要求考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两篇作文，其中一篇呢，要求考生在30分钟内就某一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字数要求在300字以上。另外一篇呢，则要求考生首先阅读一篇文章，在5分钟之后，文章引去，播放一段与文章有关的课堂演讲，课堂演讲列举一些数据，反驳文章中的观点。那随后呢，要求考生在20分钟内写一篇作文，总结课堂演讲的论点论据，并陈述这些论点论据是如何反驳文章的。那么字数要求在150字到225字。在写作的时候呢，文章会重新显示在屏幕上。这篇作文不要求考生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个产品呢 ，Criterion 啊，我们总结也是几点吧。那么第一个就是说，针对于老师来讲，他实际上在这个系统当中可以灵活的选择或者说是布置作文类型跟题目。那么比如说这个 Criterion 它里面有一个强大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题库，大概是500道左右的题库。那么这些题目呢，都是包含了就是适合各年级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写作题目，然后托福的呀，包括 GRE 的题目，它都是有的。然后同时呢，老师也可以自拟题目，根据学生的程度啊，或者是备考的方向等等。那如果是学生自学的话，您就可以，比如说作为学生来讲，你就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练习的题目布置进去，然后进行完成啊，其实也是可以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哈。那么 它带有这个评估作用。 哎，对，接下来我就讲的那个几个特点就是评估哈，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的功能了。第二个特点，我们说它是一个，它可以提供及时的评分评价啊，及时的评分评价能够有效的定位学生的这个写作能力。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学生在提交一篇文章之后吧，15秒钟的时间内，就能得到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评分，以及不同角度组成的这个综合及细节的评价，那么他就可以了解自己这篇文章的语言水平。 那这个我们 不禁会想它的这个可靠性，因为原来比如说是老师来评分，他会综合的来考虑哈。那它的这个自动完成的这种评分，它的可靠度能有多少？或者是说大家是不是就可以依靠它的这个评分来真正评估自己的水平？ 这样子啊，因为它这个产品刚才我们说到也是官方的产品，因为 ETS 它出的一些产品，包括它的一些考试都是国际标准化的考试，所以不用担心说它的这个给评价出来的 这个系统的准确 度，对这个不光是准确度吧，还有说它的一个权威性，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呢，它不光是给出一二三四五六分数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选词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你的语法、你的这个习惯表达、你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建议，它都又是有综合的这种建议的。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它跟实际上托福那个写作评估标准，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权威的，比如说美国他们本土的一些写作的评分标准，这些都是基本是吻合的啊，维度都是基本一样的。 哇，太高科技了！因为它的这个评判的速度啊，您说十几秒的时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然后呢，实际上评估不光是为了评分，不光是为了给大概的概述性的建议吧。其实还有一个，老师跟学生更关心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准确地反馈出来学生的写作弱点。那么说白一点，就是Criterion他会从比如说文章的结构啊、语法呀、技巧五大方面以及各细节小项来分析学生的文章，他会自动标记学生各类语言问题在文中出现的位置，就你错了哪儿，也就是明确告诉你你哪个地方错了或者需要提升。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引导学生完成修改。那么这个特点可能比那个评分评价更受这个目前这个老师跟学生的欢迎。 对，他可以针对这样的问题去查漏补缺了。 对， 这个功能真的是很强大。 对，然后最后一个特点，我们说他还会给老师提供一些，比如说分数的报告啊，然后错误类型的数目错误类型跟这个数目的分析的报告啊，这些都可以满足老师对班级，比如说整体或者是个体多方面的一个这个数据监测跟统计需求吧，你就能及时了解学生的这个写作发展。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目前咱们提到的这两款产品，现在它的应用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它现在目前为止，我先给大家一个这个官方产品的一个使用先后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或者概念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 TOPC 托福在线备考课程，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官方早就推出的那个官方指南，它都可以运用在前中期的备考。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机构啊，包括个人也都是这么样去做的。前中期先用 TOPC 跟官方指南作为备考的基础材料。那么如果说你的写作的技能比较薄弱的话，那么过程之中你就加入这个 Criterion 来进行这个辅助评估，然后后期再用 TPO 来进行冲刺啊，这样分阶段的模考来评估一下备考效果。是这样子。 那如果使用这些相关的一系列的产品，咱们同学们给出的这个时间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提前至少多长时间？那要根据不同的这个英语水平，还是说 一般情况下哈，咱们说一个一般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学生他要备考托福大概得需要4到6个月的时间吧。快一点可能一个月就完成了，我们就说一个平均的。那么可能像 TOPC 像 Criterion 它这前两个月去使用去备考，然后到后期用 TPO 去冲刺。但是如果你前期英语水平比较比较弱一些的话，你可能要比如说举传统的例子，比如说你要强化一些单词基础啊，你要强化一些语言的这种技能啊等等，然后你再去用这个备考的产品。 就是说在咱们这个英语水平基本达到可以去考虑托福的情况下， 对， 然后再有这个4到6个月的时间。 对， 就是达到一定基础的情况下， 对，这4到6个月时间，这几个官方的产品，我们说可以随意的按照您的就是个人的一个水平或者是一个情况来组合去使用。 那现在咱们的这些产品已经是在同学们当中或者说其他的机构当中已经在推广了吗？ 我们之前就是面对的就是国际学校、高校还有培训机构，他们是来面对这个学生的。 国际学校里面，就是托福老师会把它作为一个教辅的工具，然后指导学生如何做这个托福备考。 除了国际学校还适用于哪些机构？ 国际学校还有一些公立学校里面的国际班，还有一个语培机构，然后还有高校里面的体验中心，托福备考的体验中心， 都可以使用这些产品来对同学去做这个学习和培训哈。 对， 好，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两款产品，如果是按照吴老师的说法是说，咱们是提供给培训的这样的机构、培训的老师帮助同学去提高的，那么在那作为一个大家学习的工具来说，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别的一些建议吗？ 比如学校或者这个机构哈，它如果集体使用TOPC 跟 Quaterion 的话呢，它有可能会担心说你怎么管理。就是说我们本身是面对面的进行教学嘛，那你现在有一个产品呢，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利啊，或者麻烦啊，一些东西给我们增加一些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我们这个 TOPC 跟 Quaterion 呢，它都有这个教师端，就是教师账号提供啊，所以我们建议呢，教师账号跟学生账号共同使用啊。比如说这个教师账号里面呢，它就可以去布置任务，实时监督以及在线的互动。然后呢，像 Quaterion 那款产品，它还有一个管理员的账号，就是机构或者学校，它可以通过这个管理员一层的账号来有效的监督整个的机构的它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教学的情况。所以说它是有管理和教学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如果是集体使用的话，那这几个功能它都可以去尝试，这样反而更加方便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一个学习上的这个过程的把控。 那如果是同学们，你刚才提到说可能都是推荐给学校或者是培训机构去使用这些，那咱们同学们自己是不容易来直接使用的吗？ 像 TOPC 这款产品，它本身设计了一些自学的这个课程，它可以去使用，但是学生的这个英语程度，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需要备考托福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哈，那么他们可以去使用啊，但虽然说是这个全英文的这样一个界面，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很方便的这种操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功能啊、按钮啊，这些呈现都是会指导学生怎么样去操作的这都比较方便。然后呢，这也是实际上是全面的模拟了这个我们的托福的备考环境、考试环境。那么像Quaterion那款产品，刚才我最开始也说了，它可能更好的是一个教学辅助产品。如果学生自学的话，他如果明确说我到底练哪篇文章，我练什么样类型的文章，他自己去布置、自己去提交也是可以的。这几款产品呢，就是如果有老师配合去使用，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有人监督嘛，对吧？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托福是 ETS 举办的英语能力考试，托福有三种，分别是PBT 也就是指考、CBT 机考以及网考，也就是新托福考试，满分是120分。那么托福考试有效期是2年，从考试日期开始计算。 IBT 是托福网考的简称，也就是现在的新托福，与旧托福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个网字，也就是说通过网络而不是纸质的考试。新托福考试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取代了以计算机为依托的托福考试 CBT。 那网考首先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托福网考始于2005年末，并在2006年在全世界普及。新托福考试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科学评分体系，其中的主观题型的判断采取的是整体评分的原则，全方位客观评判口语和写作答题的总体质量，而不是去注意小的错误和单一的弱点。也就是说，就文章的总体印象给分及奖励分， 判断重点在于考生是否利用已掌握的语言有效地传达了思想和把控思想的展开，而对特定的语法点的扎实掌握和对词汇量的展示不是评判的重心。因此考生在进行口语和写作训练的时候，必须一切以交际目标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的目标，表现自己真实的语言技能。考生参加完托福考试之后会收到分数报告，随着分数报告，新托福会提供一个诊断报告，说明考生哪些技能已经达到标准，哪些还需要提高，从而使考生本人和教师了解考生的英语学习要求。咱们说到这个托福考试，除了咱们比如说要留学的留学生之外，那哪些人还适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考试，或者使用咱们相关的产品去备考托福？ 是这样的，首先说这个托福考试啊，它的报名实际上没有什么人群的限制啊，就是说你只要这个世界，你只要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公民哈，那个英语为非母语，想要证明这个自己的这个英语水平这个能力呢，都可以报考。比如说有一些移民计划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他一些技术移民也可以选择考托福作为这个英语水平证明。然后包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前一阵子在网上就是发表了一个列的一张表吧，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咱们国家的有些这个岗位的公务员这些资格，那么托福考试也是其中的一项成绩参考。 比如说一些国内的一些这个联合国驻华机构，或者是外企、合资企业，他们可能在录用职员的时候， 对， 也会参考您有没有这个托福考试的成绩、 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就是国际权威的这样一个考试嘛。对，那其实说到托福考试，它托福系列考试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考试，它叫做这个 ITP。学院托福考试，刚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那个托福考试都是那个 IBT 的网考啊。那么它还有一个考试叫做 ITP 学院托福考试，这个考试呢比较适合学生申请一些比如说交换项目啊、国际合作学位项目啊，包括申请奖学金之类的。那么作为学校跟机构而言呢，这个 ITP 考试又是一个很好的分级和过程追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手段，同样呢也会得到 ETS 的成绩证明。也就是说托福考试它不光是这个最后的那个网考，它前面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小托福啊，然后那个托福 primary、 托福 junior，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ITP 啊，都是有的啊。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么说到这里，就是说咱们作为这个 ETS 中国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那对于其他的这个托福培训的老师啊，一些机构的老师，咱们有什么样的指导吗？ 我们其实这些产品呢，如果说是组合起来，包括刚才说 TOPC、Criterion， 其实包括 ITP 的那个学院托福考试哈，那么包括 TPO， 实际上就可以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英语学习与托福备考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托福老师呢，有了更多的官方的课程素材和工具做这个参考和使用，再加上这些产品有各自的包含许多的这个官方评估标准的渗透，那么会让这个托福老师呢，在教学上更加专业、更加标准、更加高效。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帮助这些老师更好的来提升他们的这个这个托福的教学能力啊，托福的教学水平，然后促进这个托福考试教学的这个专业化，然后这样也就能让广大的这个学生群体啊更受益。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咱们托福考试以及相关的一些备考的方案啊，备考的产品呢，也是同学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也可能会针对自己的情况去采用一些其中的方法，在托福备考的时候可能更有效、更省力一些。也希望像刚才吴老师提到的哈，大家在托福考试的时候遇到的哪些难点，可能复习方法上、学习方法上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哈。好，也同时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吴老师，谢谢 Frank。 谢谢。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在今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吴琼老师和 Frank 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托福考试的备考方法以及相关的备考产品，为我们讲解了其中的TOPC 托福的考试官方指南，还有托福在线模拟考试 TPO Criterion 在线英语写作练习和评估系统。当然托福考试对于申请研究生而言呢，还有一些情况是在申请时可以免除托福考试成绩的，比如说像英美加澳新等英语国家读过四年本科的学生。那么托福考试呢，主要是检验学生语言是否过关，那么能在美国顺利完成学业并且融入当地生活的学生呢，他的语言能力应该不会差，那么有些学校就可以免除托福考试了，比如有些美国学校就要求在美国完成本科学业，那么在美国申请研究生时就可以免除托福考试。那第二类呢，是转学到英语国家的学生，有两年及以上的英语国家学习经历，就是说从国内的大学转学到国外的大学继续本科的学位，一方面呢他们可以拿到国外的大学学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呢只有一部分在国外，所以有这样经历的同学呢，一部分学校是可以免除托福考试的。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网站就要求说，只要学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或学士学位就可以免除托福考试。第三种是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他们可能是在国内两年加国外两年，或者是国内三年加国外一年等等，那最终这些学生呢会获得国内和国外两个学位，或者仅国外一个学位。那这些学生呢并不能在申请中一定会免除托福考试，通常这些学生在申请研究生时只完成了国外的一年的学业，不符合大多数学校的免考要求。那第四种就是在英语国家工作或者生活的学生，他们有国外的工作经验或者生活经验，有些学校会给予免托的许可，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在官网中就提到，申请者只要在美国生活至少五年就可以免托申请研究生项目。好，各位听众朋友，留学时间的播出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八点半和中午的十二点半，大家可以通过 FM92.3 AM774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 3w.am774.com 来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留学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感谢您收听，再见。 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各位好哦， 大家好，我是卫东， 我是朝东。 1993年，北京上空横空出世的一个电台叫北京交通台。那一年呢，我有幸加盟了北京交通台。 我晚两年，1995年，我来到了建外大街14号。 我们先后呢走进了北京交通台。我们当时的工作叫什么呢？叫直播主持人。 直播跟原来的录播和一本正经的播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气盛，怎么才能比那些老前辈播得还好呢？ 想办法。这一想办法呢，问题就来了，尤其是当时直播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这里边啊。这样，我估计大家爱听这个，我们说说播音中是怎么错的，行不行啊？ 想听吗？ 你看，大家就爱听这口。 我先从我说起吧。 必须从你说起啊。 因为我比他入行早2年。 对，在出错这方面他是我的师傅。 但是呢，在出错这方面这徒弟学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是后来居上。 先从我这儿说起吧。 来吧，师傅。 现在几点了？ 下午6点多。 哎，现在呢朋友们都有各种方法能知道时间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还是习惯听电台的打点儿，嘟嘟嘟。北京时间几点整？当时我的节目呢是7:30到9点。 开心卫东吗？ 8点整的时候应该报点了。 对， 北京时间20点整，你就好好报吧。我的脑子就想着小聪明吧，到晚上8点了。 对， 但是这时候已经打完了。嘟嘟嘟。